啊 ，Ken 呢是一个慈眉善目、笑起来特别有感染力的老人家。2018年的时候呢，他已经到了耄耋之年，80岁了。我个人会觉得说他的很多歌都特别适合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听一听，因为当你会觉得很多时候心烦意乱的时候，他的歌曲、他的嗓音特别像是力道拿捏的恰到好处的 massage， 就揉一揉、按一按，你听一听呵呵，就让人浑身舒爽。下午的3:05，收音机里这个声音呢，依然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节目开始的两首歌呢，其实是我想让你在年前的这个时间，这一段时间里面，能够放下匆忙的脚步，然后呢，在音乐里面，让你的人和心都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准备一整年的 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想说明，害羞都留。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都有。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天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守，有你这微妙的感动。 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的怎么说，恋爱的方式或者恋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最幸福的一种可能就是刚才歌里面唱到的，你喜欢他，却正好发现他也喜欢你的时候啊、哦，那种感觉真的太美妙了，是不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两位创作型歌手合作，戴佩妮、黄品冠，刚刚带来这首《半生熟》，一晃这已经是十年前的歌了。 唱 Sing with me。 刚才和你一起唱是 Maroon 5 Love Somebody， 也把这首歌送给那些近期或者正在处于热恋当中的朋友们，好好享受一下当下的感受，因为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可能都要感受一下什么叫恋情平淡如水。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跟我打招呼的静，他说悄悄打了一个招呼，然后潜水，下午好二姐，风太大，耳朵交给你，交给974，但是不能够张嘴和你一起唱了，喝风外面走路的时候就默默听就好了哈，找机会把你在节目当中听到喜欢唱的歌好好的练习一下。 Only Only we are on。 What are you thinking? I don't know，无法看懂你无情的心态 Baby please look in my eyes， 我的我的力量还是不够， What do you want now I don't know， 在你心目中我是否还在， Won't you give it one more try， 我们是否已经走到爱情的终点， Let you keep it to yourself， 不必说已经太明显，谁感到你就 too late baby， 快放手，也许我看起来潇洒 but we still wanna say I love you， 也许我们还能做个朋友， All you do is break my heart， 我们已经走入到了爱情的终点， But you never understand， 不必说已经太明显， 倒戈走，纸杯 前走，树丛不开口，破土后哪来的自由，无奈的紧背过手，在风里等野果成熟，无辜的人松了手，反正那背负都累透。狼的胃口，等怂恿的烫了手，等看懂的还我自由。 听上去很有深度的歌来自薛之谦，叫做背过手，而他去年年末发行这张专辑的名字也很有意义哈、啊，叫做渡，渡人还是渡己。感觉去年薛之谦这个名字呢一直是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然后差一点我们就以为可能这是一个极有可能被一些负面事件毁掉的一个还不错的还很会唱歌的男歌手，但很幸运的是我们听到了这张不错的专辑，而且听到了更加有诚意和深度的薛之谦。背过手可能放掉一些事情，同时呢也给了自己和大众一些时间去沉淀一些事情，可能过一段时间很多事情就明朗了。好了，不说了，回到音乐当中，郭靖不说。上半时段最后这首歌就交给郭小靖了。 告诉你我有多想你，好想想让你知道我多爱你，好想幻想着我们会在一起，我错。

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味，生命像怀一样枯萎，我整夜不能睡，可能是因为烟和咖啡，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我愿意敞开心扉，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哦，忘了我是谁。是真的期待有人陪，何必在乎我是谁？我想你说的对，寂寞使人憔悴，是寂寞使人心碎，恋爱中的男人才美。我想我做得对，我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怎样吹，让我先好好爱一回。 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周三的下午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昨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也是这个时候，我放了一首 Yuga 林宥嘉的《全世界谁倾听你》。然后当时我提到了说，有一类歌手，他除了歌唱的这个技巧很过硬之外，嗓音里面也有独特的优势，就是他听上去嗓音里面有故事，很抓人。当这就算是老天爷赏饭吃的一类歌手。当年我第一次听到方准斌的这张翻唱专辑的时候，而且是听到了这一首歌《不必在乎我是谁》，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方准斌我觉得是一个不算特别出名的男歌手，但是呢，他的歌你听上去会觉得，哎，他很会选歌，而且他很讨巧的在那张翻唱专辑里面翻唱了十首非常有代表性的女歌手他们的知名代表作，比方说棋子、暧昧、泪海、简爱、天黑黑、胆小鬼，还有包括林忆莲这首《不必在乎我是谁》。他很讨巧的把里面歌词的女性的这个角度在一些字眼上做了一些变动，然后就会听到一个男性在诉说他内心当中情感的一些苦楚和一些受伤的地方。所以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很喜欢唱女性女歌手的一位男士的话，不妨其实可以在 KTV 里面练歌的时候去多多关注一下方炯斌的作品。好了，回到音乐当中，有什么想要交流的说的，也可以通过戴艺的新浪微博找到 V 字认证的戴艺，爱戴的戴，艺术的艺，或者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讨论一下歌唱技巧方面的一些小内容。 星星带我许过愿望，那一年的夏，我的梦好长，你带我飞翔，陪我看懂了迷惘和希望，那就带我疯，那就带我狂，我追到了天堂。目光燃烧了太阳，推着我浪迹天涯，爱是 thank you. 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小机会在下午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唱一唱我们喜欢听到的一些歌，而其实呢你会发现一些歌曲呢真的是在不断的练习当中，你的歌唱技巧和你歌唱的感觉在精进，确实一首好歌能够诞生也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好吗。在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 Air Losing a fight, Say hi, 这应该是在试探有找对微信平台对吗，我回了一个 Hi Hi 下午好。 I'd run out of luck and I'd run out of time. The beat of my heart was fading away. The last thing I saw was your beautiful face. Johnny Hayes Jazz， 我说过他们的音乐是带一种复古的 Modern Music， 复古的现代感。好了，马上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的时间，戴一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顺便为揣摩一下 Air 一个 High 字当中的深意。祝你下午愉快，稍后四点钟是战马能量音乐时间。